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已经很久没有玩游戏了，但是呢，我最近阴差阳错的粉上了一个游戏主播，准确的说是一群，就是他们几个人经常直播开黑，虽然技术不是特别好，经常被虐得特别惨，但是他们打游戏的时候就各种互黑，然后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也让我想起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一到周末就和一帮朋友一起开黑打游戏，那会儿就觉得特别开心。但是现在后来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了，然后就比较难再凑到一起打游戏，所以现在就非常的怀念。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还能好好的和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吧。 5:03，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鼻子囔囔的袁一， 我是一个小可爱， 哪里就小可爱了？ 大家好，我是小熊泽华。 哎，你是从哪里抓来了一只小熊？然后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在导播间当中突然看到这个非常非常酷的熊，大家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会知道它有多酷。 哎，它是飞行员。哎， 对呀、啊， 所以它是舒克，你是贝塔吗？ 是不是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马修？ 啊，那是谁？ 很熟悉的一个名字。Anyway， 如果你不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你会不知道这小熊有多酷哟。 所以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聊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就是大家内心一定都会有同感，但是可能这么多年来都找不着一个机会去，找不出一个平台、一个出口去吐露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刚刚过了一个年嘛，虽然明天才是正月15，明天才是正式给春节画上一个句号，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对吧，回到了你务工的地方。 是的， 工作的地方。那回想过的这个年，你走过的亲戚，哎， 吃过的饭，见过的人，会有各种各样，五光十色，形色多样。 你眼睛为什么湿润了呢？此刻应该想起的是当你老了， 不应该是 眼眉低垂，常回家看看，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万愿意。 对，总之吧，就是回家过年的时候，你会见到形形色色各种人，有熟的，有不熟的，有亲戚朋友。然后他们的穿搭，因为我们是时尚节目嘛，他们的穿搭可能你内心是有很多的 diss 在里面的，但是介于你们比较熟，或者介于你们有血缘关系，所以你不太好说出口。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给你们一个机会，把你认为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在春节的时候非常奇怪的装扮，都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祝我的舅舅今年什么什么行大运，然后啪头一抬，哎，一切顺了， 就是难以言说的痛。我们的互动平台也依然通过我们的两路视频直播平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来联络到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也真的是屏蔽了自己所有身边的朋友圈，然后找出了我们身边自己的案例，也会一起来跟各位分享，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期节目。下要进入的是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一看在资讯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么潮的泽华，你应该知道最近是各大时装周的时间吧。 啊，对，有好多明星都去了，比如说我接到很多的邀约，但是因为九八二的这个节目邀约已经提前的答应好了，不好拒绝。 你应该说，因为九八二的节目太重要，你太爱九八二了， 真的， 所以谁邀请你都不能去。 你知道放弃了多少大牌的邀约吗？ 所以你到现在都没有火起来。 谁说怎么能够这样说？九八二节目这么红， 但是相信有了九八二这个平台，你会越来越红的。对，各大时装周，然后有很多明星出席在时装周的现场。最近在纽约时装周上，曾经最爱甜美风的 Selena 变身身穿白色西服的霸道总裁，她自称为人帅帅。然后对于时尚，对于她曾经的一直以来的姐妹 Hebe 呀、Ella， 她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在纽约时装周发回的对于 Selena 的专访。 我是 Selena 任嘉萱。Yes， 我觉得是随性、时尚、新女性，包包、皮衣、洋装。目前觉得不会，就是对，这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因为我们都在纽约，可是却没办法碰面，因为时间有点搭不上。刚好他比较看前面的秀，我是看后面的。然后刚刚吃饭的时候呢，我知道在他的饭店附近，我就特别传讯息给他，想说他会不会刚好回饭店，然后就可以碰一下面，就没办法，他刚好出门了，所以这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我记得第一次来纽约的时候是在8年前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来表演。然后我跟 Hebe 我们就提早来，所以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发了一篇微博，就说七七要相约前进中央公园了。然后我们就在中央公园散步，然后感受那时候好像是春天的时候吧，春天的气息。所以就想跟 Hebe 说，你还记得我们那年在中央公园漫步的浪漫？期待有一天可以跟你再次享受那浪漫哦。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甜美挂的，就是怎么说呢，摇头吧，好像甜美就是很适合我自己，然后我也很乐在其中。所以像我现在看我那个皮衣好像样子很酷，可是我里面的料还是点点的甜美 style。 最近喜欢有一点点冲突吧，就是我会喜欢搭配一些比较有点个性甚至有点男性的时尚单品，然后在我身上，可是呢我还是依旧可以有甜美或女性的元素在里面，就是这种混搭的风格是我现在很喜欢的。我现在看到以前的衣服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怎么可以那么小件啊，很瘦，然后自己就当辣妹，衣服都一件比一件布料少。发带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戴发带就会蛮酷的。其实帽子 也有点不太行，有一点难度，就是我很挑。是，绝对是。其实我现在再回想那段时间在练半程马拉松的时候，现在还是想象不到那时候我怎么做到的。那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因为对我而言跑步是从小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证明可以用我的双脚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在每一个跑的过程我自己都会去很用心的感受，就是其实你身体是你自己的，可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那么了解它，连脚趾都可以感受到它现在有点不舒服，然后脚底的感觉，脚踝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肌肉好像在跑的过程中你都有大量时间可以跟他对话，所以我自己透过那段时间的练跑，然后我觉得更了解自己也更喜欢自己，这是很难得的经验，所以我跑完才会哭啊，因为那是一种感动。一定要啦，这一定要，因为内心有爱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 爱是空气， 爱我昨天到的时候呢，我就先去超市买了牛奶跟优格还有蓝莓，哦，超好吃超好喝，我整个今天早上就被幸运到了。然后因为每年 SHE 都是负责要包红包给大家的，但是今年呢我们同事呢太可爱太贴心，他们就想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员工要抽尾牙那种被抽奖金的紧张，所以他们今年就帮了我们三个人办了尾牙，只有 SHE 的小尾牙三个人能各自出钱，真的出钱哦，然后有红包让我们抽，你猜谁抽到最大奖？啊啊，我本人，我抽到最大奖哎，所以我就觉得今年很。 有没有觉得他们三个姐妹到现在还是依然很相像？长相， 长相， 就是 Selina 刚才最后几个问题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看到了 Hebe 和 Ella。 那他们的粉丝应该会不高兴你这样说吧？ 我的意思是从就是面部的神态表情上面 啊，这倒是的。 因为有人说，如果就是朋友经常在一起，一直都在一起的话，就是会越来越像。 嗯， 他的神态、表情、动作就不自觉的会互相影响。 我就说你怎么像某一个同事呢？ 我 对 像谁？ 哎，题外话，题外话，私下说啊。 那不是应该像你吗？ 谁？你又在说谁？ 我说，就咱俩关系好，不是因为我像你吗？ 我们俩是挺像的呀，虽然我比你好看那么多，但你也是很英俊了。 好，收收收，在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第二条资讯。 哎，但是我想插一个题外话，另外一个题外话， 你说 就是 Selina 最后一个问题，办尾牙的那个问题，就是办年会的那个问题嘛。 嗯， 他们三个人自己掏腰包，然后办了这个年会，然后他们三个人自己参与了抽奖，抽的不是还是自己的钱吗？ 不，但是那种感觉就是抢红包，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不在乎。就是那几块钱呐、啊，一两块什么的，不就是让那个感觉吗？ 我以为是公司员工自己出钱，然后说只有他们三个人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去，结果是自己花钱自己抽哎。 老板和员工，对不对？你要让老板在年末的时候有表现的机会，这也是对老板最起码的尊重，好吗？ 好的。 继续来看秀，在 Burberry 2018二月大秀上有一个新鲜的面孔，这个新鲜的面孔叫做新晋演员李纯，知道李纯吗？ 我知道。 谁？ 那个男生对吧？ 对， 他演了哪个网剧吧？ 他爸爸是谁？ 不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他爸爸是谁？ 对，他是演的河神是吗？ 我对他不了解，我对他的唯一了解就是他是李安的儿子。 哦，知道了，厉害。 对，很多人对他的了解都跟我是一样的。其实他是90年出生的，在两岁的时候就客串了喜宴，21岁的时候凭借美国喜剧电影《宿醉二》正式出道。那最近3-4年呢，李纯把重点放在了华语的这个发力上，跟陈凯歌呀、韩寒啊、徐静蕾啊，很多导演都合作了，也出演了《乘风破浪》。 嗯，厉害， 完全没有关注到， 是， 没有意识到是哪个角色，《妖猫传》他也参演了。 哦，《妖猫传》也参演了。 你看，因为都是配角，所以你可能。一不留神你就错过了。 嗯， 在生活当中呢，李纯自曝他最爱的 style 是休闲风。 嗯， 而且他每年只买两条牛仔裤。 只买两条牛仔裤，牛仔裤还不洗是吗？ 对，不洗。 天哪， 难以相信吧？我们来听听李纯在 Burberry 二月的大秀上面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我是李纯。 李纯，你好，我是你超级超级超级大的粉丝，我觉得你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很开心可以采访到你。这次来看 Burberry 的秀的感觉是怎么样？有什么期待？那对什 稍微晚点的 show 有什么想法呢？ 因为这是我第4次来伦敦，但是是第1次参加时装周。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就大学的时候，就是可能纽约时装周那边的人就是可能会路过一些穿着奇奇怪怪服装的一帮人，对，就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真正参加，就觉得挺荣幸的，就是 Burberry 邀请我，然后尤其这是 Christopher Bailey 最后一个就是谢幕秀，很期待。 那你喜欢 Burberry 哪些经典的单品？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像我现在穿的这种 cashmere 就非常舒服，又挺正式舒服的，然后简单但是那个 fit 是非常好看，然后希望就是袖子有一点垂下去这种感觉，给大家是一种舒适的感觉。 你平时穿衣服的风格是怎么样？ 目前我大概一年可能买顶多2件牛仔裤，然后就是随便一些 T 恤啊什么的上衣，所以就是乱拼凑的一种风格吧。因为我常喜欢在路上逛来逛去想事情，然后感受大环境，所以必须要很舒服然后耐用。 你到目前为止跟不少优秀的导演合作过，还有一些不错的演员合作过，那你大概在哪个方面有哪些收获？ 我觉得就是各方面都会有获益，因为毕竟跟年轻导演合作过，还有资深的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导演合作过，然后就是感受每个导演的想法还有讲故事的方法都非常不同，所以就是每次的体验不太一样。 你从你的家人那方面得到什么你觉得值得学习与传承吗？ 应该从我父母学到可能厚道吧，然后就是对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一国的。 请你用一个形容词形容爱，然后用一个手势表达爱是什么东西。 爱就是爱。 收到一个诈骗电话，骗子说他是李纯，山里走失，身无分文，需要向你借钱，这个时候你会对他说什么？ 你说啊，李纯你好可怜啊，我所有的钱拿给你好不好？ 你跟朋友逛街，对方试衣服的时候问你好不好看，你觉得不好看的话你会怎么样对他说话？ 我自己也经历过，我都就直话直说嘛，就说我不太喜欢，然后就是可能会选一些我觉得更好的选择吧。 如果你有暗恋的女生跟你表白，你会想委婉的怎么样拒绝她呢？ 这个比较不会直话直说吧，逃避。我不知道，应该就跟她说，就让她知道她是很优秀的人，就这不是我的选择。 如果女生朋友跟你说我今天觉得不太舒服，如果你想安慰她，你会怎么做？ 因为可能我们家人的习惯比较是，尤其是我妈妈，就是用行动来让你舒服，就是保证你有吃有喝有休息，所以就用这些比较行动上的方式去关心对方。 好，看完了新晋演员李纯的专访之后，了解到了他这个人的另外一面吧，就除了演角色以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面，我发现从专访当中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教的。 嗯， 就是李纯是属于那种家教很好的。 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你觉得他的 谈吐 还有他在这种行为上面，就是礼貌是永远充斥着整场的。 嗯， 就是交涉过程当中的， 而且感觉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 对，就是有没有礼貌这件事情是你轻易的可以从一小段谈话当中就可以感受到的。 嗯， 这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来自纽约时装周还有各大品牌的时装周，我们专访到的一些艺人的一些这个专访的视频。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一条呢，是我前几天在微博上面无意间看到的。在微博上呢，有一个女明星，她洗脸的视频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哇哦！ 这个女明星她把头就整个塞到一个脸盆里面，然后同时呢在那噗噗吐泡泡。 这是在洗脸吗？确定是在洗脸吗？ 他自己说就是在洗脸，就让我觉得很像是一条金鱼，然后这个金鱼其实就是刘亦菲本人。 不是为了练气息吗？ 不是，他说这样洗脸可以自带泡泡，易清洁，省时省水，是他现场改装的绝活。你知道明星很多有时候可能通告太多，他必须要在这场去那场的间隙当中把整个妆容都改变了。 是的， 那你需要把前面那个妆给卸掉。 嗯， 他说那样在脸盆里面吐泡泡洗脸特别特别的事半功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是什么样的。你看就是这样把整个脸都浸在这个盆里面。 离开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哇，他皮肤真好哎， 对吧？然后你知道这个视频一共17秒吗？我当时还在想说，我说作为一个女明星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偶像包袱，而且她是天仙哎。 我知道了，她这样可以很省事儿，她只用把脸埋在里面，你们看她都不用拿手去搓它，去揉它。 然后你知道我真的去试了一下， 怎样？ 我本来想把我 窒息了是吗？ 我本来想把我洗脸的那段视频分享给大家的，但是你知道，我本来还嫌弃刘亦菲这段拍的不够美，结果我根本就没有把我那段视频拿出来， 是怎样的？ 是因为太丑了。就是你要是想在这样的姿势的同时保持美貌的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除此之外，这个洗脸的这个方法到底是不是有作用呢？我个人觉得，就因为我肺活量比较小，所以大概吐10秒我就快要憋死了。 他吐了多少？14秒是吗？ 17秒。 哇，肺活量真好。 然后同时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还要不停地去克制住我自己，不要去喝那个洗脸水。 啊、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吧？对吧？对吧？然后至于效果， 鼻子也会容易进水啊。 对。然后至于效果到底是不是自带泡泡可以容易清洁，我好像觉得跟普通洗脸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平时洗脸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嗯， 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在各大的综艺节目当中有很多女明星都曝光了自己洗脸的过程，包括景甜，她那个洗脸的步骤甚至让很多路人都圈粉了。 哇，她怎么洗？ 就是 洗脸还可以被圈粉？ 她用的护肤品大家都觉得很好。 哦，原来如此。 所以你呢，你每天的洗脸的步骤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好，我是小熊泽华。我每天洗脸是这个样子的，先把水龙头打开，然后呢，先用热水，温水，在手上接一捧，开始在脸上涂，涂，整脸都给浸湿了之后呢，就开始挤洗面奶，把洗面奶在手心里面打开，画好之后，在脸上再涂，这个涂的过程大概会有30秒到1分钟之间吧，你稍微的揉搓一下，像什么容易起黑头的地方，鼻子呀，还有这个下巴的这个位置呀，你要好好的揉搓一下，然后再用热水洗，就洗干净变成它了。 啊，所以 非常漂亮。 你是一个会用洗面奶的精致的猪猪男孩是吗？ 猪猪男孩，我明明是熊熊男孩。 精致的熊熊男孩是吗？ 对啊。 很多男孩子在我理解当中，就在我了解中是不会用洗面奶的。 所以他们的皮肤不好， 他们只用清水洗脸。 嗯， 然后那当然，如果问到女生洗脸的步骤的话，你问我呀， 真的是很尴尬。哎，请问这位美女，你是怎么洗脸的呢？ 你应该说，哎，这位美女皮肤上去不错，是不是都经常非常认真的洗脸？那你是怎么洗的呢？ 好，再来一遍，看。哎，这位美女，你的皮肤看起来好棒哦， 还行， 超棒的那种。 谬赞。 请问你平时是怎么洗脸怎么护肤的呢？ 我跟你讲，洗脸真的是很重要，洗脸一定是所有护肤步骤当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步，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脸洗干净的话，你的后续保养品就没有地方可以吸收了。 那你是怎么去清洗它的呢？ 哎呦，我跟你讲，首先你要有一款适合你自己的洁面产品 啊哈， 卸妆产品，因为女生就算不涂粉底啊之类各种彩妆的话，你 这没法出门的。 你每天也至少会涂一些隔离呀、BB 霜啊、CC 霜啊，什么的吧。所以一旦涂了这样带隔离成分的产品的话，就一定要先卸妆。 请问卸妆是用哪种卸妆呢？有种那特别厚的，还有稍微薄一点的。 对，有油质的、啫喱的，很多很多质地。我觉得选择一款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我现在用的是植村秀新出的那个，就是酱果的啫喱质地的那一款卸妆油。那一款跟之前传统的不一样，就是它不会滴得满手都是油。 是。 对，还挺清爽的。但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款卸妆是 Evelon。 啊，什么 loam？ Evelom 那一款、真的非常好用，就是它用完以后，你按照它那个步骤洗完脸以后，你就感觉所有毛孔都打开在呼吸。 哇哦，然后就不用再洗脸了是吗？ 但我还会再用一遍洗面奶，因为我是那种觉得说一定要用泡泡搓过脸，然后冲洗完 才会有安全感的那一类。 这样不会把脸洗烂了吗？等于洗了好几遍嘞。 就洗两遍。Uh-huh. 我觉得这是至少的，就是一遍卸妆，一遍洁面。 是，我、之前还听说过一些男明星洗脸会洗三遍，就彻底把脸上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清洗干净了。嗯，那样的方法，我会觉得说会不会就把脸洗烂了呀？ 就不太适合敏感肌，如果皮肤很薄，然后比较容易敏感的话，就不要太用力的去搓自己的脸，然后也不要每天洗太多次，也不要用太烫的水。 还有一点也挺奇怪，就有些男生他其实不太会洗脸，但你会发现他洗脸洗得不干净，但他皮肤还挺好的。 啊，很多男生都是这样。 对， 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朋友，他从来不洗脸，不认真洗脸，就是洗澡的时候顺带洗一下。 对对对对对， 他皮肤很嫩。 对，这是一个很 bug 的一个问题， 很气人。但是女生的听友还有网友不要随便学习这样的男生哈，他们是天生丽质，好吧。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在一起改变的环节稍后会跟各位讲到的是回家过年的时候你所看到的那些辣眼睛的装扮，都可以通过图片呐、或者是口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呢也会现场帮大家来看一看这样的妆容，这样的搭配有没有可能去拯救一下。 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一位辣眼睛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经历。 当然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很多的我们的前方的主持人们，让他们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回家过年看到的辣眼睛的经历。稍后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科院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里泡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潮流梦工厂的第二个时段，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我是狗年大吉的泽华。 举着一只狗熊，然后说狗年大吉， 人家是熊不是狗熊， 没毛病。来欢迎一下维维， 你看人家不就辣眼睛就不让人家说话，很过分了。 开关在你那儿，你刚刚那句话根本没有传出去。 哦， 我们再重新来一遍。 大家好，我是不辣眼睛的维维。 对呀，我本来想在你的那个屏幕下方就写一个辣眼睛三个字。 你看他更过分。 没有没有，我们今天聊就是春节回家过年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不管是长辈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那些就让你就是说不出来什么滋味的一些穿搭，不是为了嘲笑他们，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他的就是心思和主要的精力不在穿搭这一方面。 是， 但是咱们这个一起改变这个节目是干嘛的呢？就是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得时髦。 哦，吓死我，我以为说我们是干嘛的呢，就是嘲笑他们的穿着的。 当然不可能这么坏了，所以我们的最终的想法还是说看看能不能去拯救一下他们就是对于穿搭的一些误解。 嗯， 对吧，他们对于穿搭一定是有误解才会这样的。 是的。 那么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也要先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春节期间最有可能发生在咱们这些时髦精身上的事情。 这个是我觉得每年回家挺难的一件事儿，你不知道该带哪些衣服回去， 你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穿，家长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 是的， 对吧。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当然呢，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活力982。我大概归纳了一下哈，大家可以随时补充，欢迎你们随时补充。有这么几类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穿搭的问题， 就是我们俩身上的穿搭问题。稍后维维也可以补充一下自己的问题。 没有问题。 维维在家长眼里是典型的乖乖孩子， 第一类就是那种穿着膝盖上有一刀的牛仔裤回家的。 嗯， 然后通常这种的服装呢，家长的怒气值指数呢大概是3颗星。如果你还不明白什么样的话，可以看图片，就类似这种，就是这种穿法 算好的了。 对，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时髦精本尊想说我很想穿这样的裤子，但我又怕家长接受不了，所以我取一个不太过分的，也许你要是眼睛花就会看不出来的， 或者拿大衣一挡。 对，其实这样的裤子穿在大衣里面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并不会冻腿。 是的。 嗯，然后呢，那就有更过分一点的，胆子大一点的，就说不行，开一刀不能够满足我们这种时髦精的要求。 嗯， 我一定要把我这个洞弄得再大一点，就像是几万只猫刨过一样， 让老家的朋友知道我在北京过的时候多么洋气， 过得非常苦，可能连条裤子都没有。是这种大块的破洞，有的甚至破到就是带穗儿的那种。 哎 哎，这种 就比较夸张一些了。 这种家长真的会很生气，生气到就是我帮你补，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补起。 我每个月给你打那么多的生活费，你都花到哪里去了？ 对，为什么就连这完整的裤子都没有？如果你觉得这种大破洞的裤子还不能够满足你的话，你穿上了这样的裤子，恭喜你，你基本上是不能够活着回北京了。 太丢人了，父母会觉得我怎么养出来这样的一个孩子， 臀部破洞， 我的天哪， 应该是破洞牛仔裤当中级别最高的了， 太时尚了呀。 对，所以像这样臀部破洞的裤子就不建议大家在春节期间穿回去挑战父母的底线了。 对， 不管你身材是有多辣。 哎，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父母看完以后是怎么样评论的， 就可以把你们对打或者是就是辩论的这样的精彩的过程也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我今年回去的时候就大胆的穿了破洞。 嗯， 不仅破洞还破洞里面搭网袜，这种穿法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推荐给过大家， 很时尚。 嗯，对，然后呢效果是这样的，你们可以 diss 我也可以表扬我都可以 啊。那小朋友好可爱呀，是不是 只看到小朋友是吧？ 还有后面那个花不仅也不错。哎，是为什么只有小朋友？哦，这是局部特写。 对对对，局部特写，对，就是这样的。然后让我惊讶的是我父母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看不见看不见他的穿着， 就他们宁愿自毁双眼。但是我看到了，我后来我偷偷看了一下我妈妈发的一些就是拍我们照片全家福的一些照片的朋友圈下面留言，就但凡认识我的人都留了说膝盖不冷吗？裤子为什么动那么大？ 那妈妈也是很棒，我以为会直接把你的下半身解掉。 没有， 只留上半身。 然后对于这样的评论我妈妈一律都没有回复， 她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对，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会穿破洞牛仔裤的。维维，你有这样的裤子吗？ 我没有，我妈拒绝让我买这种裤子。 所以你买衣服之前是会先申请妈妈，我能不能买这样的衣服？ 会的，会的，因为你买错，对，你买错的话，家长会说你。我妈只能接受就属于那种若隐若现那种，不是破的最明显的那种裤子， 就只有痕迹，但是没有真正的洞的那种， 对， 是吗？ 对，要不就是有那种破洞裤子，不是说有一个破洞，然后底下还会垫出来一层的那种感觉吗？ 那 是妈妈 给你补上的吧？ 对，我妈只能接受那种的。但哎，我春节听同学有一个，就是说本来一个同学穿破洞牛仔裤，然后家长特别嫌弃，然后想缝，结果没拽好，拽得更大了。 那变得更加的时髦了呢。 那同学简直开心死了。 对对，一个片儿搭了下来了。 这是第一类穿着。第二类呢，就是今年也是在从2017年入冬开始流行过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告诉过大家，就是叫做细节破损的毛衣。 嗯， 对，不管是露肩、露这个锁骨，还是露肚脐等等这样的一类毛衣。但是在家长看来，这一类毛衣也是不能忍的，因为你好不容易花钱买了一件毛衣，居然还是破的。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类型，像这种露肩的， 很好看呀。 对呀，当然好看。还有这种露一条锁骨的， 这都算不错的了。 啊， 有那种拼接的更加乱七八糟的。 还有这种的，我今年回去就穿啦。穿了一个这样的。 嗯哼。 啊，其实也还好，不是很过分吧？ 对呀，你那个就很像一件卫衣。加一个 choker 似的， 是不是？ 对， 就是连 choker 这种东西父母都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你没有经历过父母不理解 choker 这个事情吗？ 我最近看了一部经典的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 啊，那个真的是时尚的鼻祖。 当中那个小姑娘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戴了 choker 了。 她不仅戴了 choker 啊，那个 Matilda， 她叫 Matilda 本尊，你如果再仔细回忆一下的话，她还穿了今年特别流行的那件阿尔法的夹克。 啊，是的， 飞行员夹克。 是的， 里面配的是短装露脐的 T T 恤和高腰的短裙， 是的， 光腿穿短靴，所有的装备每一个细节都是今年的最硬呢。 所以我刚才沉默的原因就在于，其实父母也是看过这样的影片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身边也会有人这样子穿着打扮的， 他们会认为说这是艺术作品， 或者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身边那些人就是很怪异的一群人，然后没有想到日后的这个怪异出现在自己女儿的身上，天哪，晴空霹雳。 所以维维，你觉得这种细节破损的毛衣妈妈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觉得我妈是能接受的，但是不能太短嘛，因为家长会觉得，我妈会觉得你有什么可露的，你身材没有那么好。 妈妈说的对呀、啊。 对，维维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刚刚说的破洞细节的毛衣还只是在肩膀的部分，接下来也会有这种短装的，就露胃或者是露肚子的，像这种衣服穿出去，可能爸妈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奶奶会第一个拿热水袋给你捂上。 他们主要觉得这个衣服可能春天穿会更好看，这个季节还是挺冷的，不能这样。 跟季节没关系，他们觉得一年四季女孩子不能露肚子，露了肚子会宫寒，会影响生育。 哦， 会影响某种能力，像这种就很好看啊，包括露背的。 啊，这个父母是应该接受不了的了。 接受不了，就觉得说哇塞，你这衣服是穿反了吗？ 穿反了吗？ 我也穿了也不对。类似这种很好看的，对，这是第二类，就是在毛衣上做文章的，可能也不太适合春节穿回家。 这种基本上就是带回家以后，在父母面前不会穿，在亲戚面前不会穿，然后出去见朋友的时候，哎，偷偷的就换上了。 对对对，接下来第三类是我个人比较服气的，哎，就是不仅上半身有一些破损的这个细节哈，下半身直接消失的那种，就是露腿，光腿，在这样的季节很好看。就你上身很暖和，这身其实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 Matilda 那一身装扮。 这不是穿了裙子吗？我以为 是 那种 光腿啊， 男朋友的衬衣或者大卫衣的那种。 Oversize 的那种。不不，这种都是，那种也算吧。你看，包括 就是不穿袜子， 对，直接光腿，确实是好看的呀。 要看你去哪个城市了。 对，但是在我觉得很多城市，中国的80%的城市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春节期间这么穿吧。然后我今年回去就光了一下， 也是没有穿袜子吗？ 我没穿袜子， 妈妈也是没有反应吗？ 这条裙子稍微还好，就是它是过膝盖的。 嗯哼， 可能我觉得他们今年没有 diss 我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带了孩子回家吧。 是的，你所有照片当中都有孩子，也不知道是在展示孩子，还是在展示自己的衣服， 就都吸引掉了父母很大一部分的注意。维维挑战过光腿吗？在冬天？ 没有挑战过，但我冬天我嫂子嘛，她就穿了一个小裙子，还是无袖的，然后过到期的一条小连衣裙。当我奶奶进来之后，就立马，孩子冷不冷？咱们穿上大衣吧。但家长都会觉得你光腿太冷了。 就屋里明明有暖气，但是依然还是不行， 对，还是 不允许是吗？ 对， 那我们南方就更加是了，因为我们南方室内没有暖气。 没有暖气。 我记得以前回家过年，到姥姥家以后，一把外套脱了，姥姥就会从衣柜里面翻出一件你们懂的，就是那种针织衫，然后一定要让你套上，或者是一件棉夹克让你套上，然后瞬间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此时此刻如果不搭上老棉鞋的话，就根本不配这件衣服。 可是棉夹克也要看你怎么穿啊，你也可以给它穿得非常的时髦啊。 我下回带一件棉夹克来让你试一试怎么穿出时髦感， 就比如说像杨过那种感觉，只穿一个另外一个搭出来，或者是干脆披着然后不穿。 可是你知道 很潮， 就是那种有些棉夹克，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是有一些棉袄里面的内胆然后老人舍不得扔那个内胆拿出来在家里面保暖的时候穿，经历过没有？经历过没有？ 没有 没有。 那不就成了你的隐形的翅膀吗？也很好看啊。 好吧好吧，接下来还有一种服装类型也是家长无法理解的，刚刚英语说已经说了光腿已经是很高级别的了，接下来这个呢是露脚踝，这个很常见。不仅露脚踝，还配上露脚后跟的拖鞋。就是穆勒鞋。对，我们来看一下，穿搭起来其实都是很好看的，像这种配一个黑裤子小腿裤，配一个红色的拖鞋，又符合春节喜庆的祥和的这样的气氛。 是的， 又不会太过，分明就是很好看的装扮。但是老人家就会说了，天哪，你不仅不好好保暖你的脚踝，你连脚后跟老了以后也会痛。 但是现在好在一点是，不光女生这样穿，很多男生也是露脚踝了，不穿袜子。 可是不会露脚后跟吧？男生 对，不会露脚后跟，但是也有男生会穿拖鞋出门。 但是确实如果在 冬天这么穿的话是需要一些挑战的，所以如果大家非要这样露脚后跟的话，可以在牛仔裤里面配一个网袜。 你说男生也可以配一个网袜吗？那画面太美哦。 接下来还有一种类型，父母的生气点是在于他会觉得你穿这样类型的裤子，我需要跟在你屁股后面不停地帮你洗裤管。 洗裤管？ 嗯， 是全部脱下来的那种拖地的。 对，阔腿裤 啊， 也是父母不能接受的。我们来看看图片，这一身红得很喜庆，红得很祥和， 很漂亮哦， 非常好看。但是它是完全，就这种阔腿裤的极致点就在于它是完全拖地的。 嗯， 还有这种天鹅绒材质的，垂坠感就更好了，感觉扫起地来会更加的不经意。以及这种的，还有这种呢子的，很有型儿。 哇，我的朋友要是过年真的都穿成这样的话，会很开心嘞。 对吧？你会很开心，是不 是？ 是 的。 嗯哼，包括我今天身上穿了一个阔腿裤，其实没有夸张到可以拖地。 嗯。 但是办公室的同事们，好多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同事都会见了我说：“咦，你这个是裤子还是裙子？” 维维，你是不是也很好奇稍微大点的同事是谁？最好把名字说出来，是不是？ 我知道你们只是好奇这个裤子是什么样子，我来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吧。 我们可以电话连线一下他们。 我一会儿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先继续聊哈。已经说了这个破腿的牛仔裤，然后破洞的毛衣，然后还有光腿，包括露脚踝，还有刚才讲到了阔腿裤。然后接下来第六类是我认为长辈们，如果前面五类都忍了，你告诉他时尚的 sense 呀，他的 point 在哪里以后，他都已经理解了，他都接受了你的所有奇装异服。那么第六类是我觉得家长完全无法忍的。 什么呢？ 一身黑 啊、哦！是、大过年的穿一身黑干嘛呀？ 就很晦气。维维，这个你可以理解吗？ 为什么他可以 理解？我妈都不管我这个，我妈就是你爱穿什么色穿什么色，家里不管穿颜色、这个。 颜色没关系是吗？ 没关系。 有很多家庭觉得一身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当你穿成这样回家的时候，虽然很酷，但是父母可能就会让你赶紧换下来。就当你 什么乌烟瘴气的乌鸦在屋里飞什么飞， 就当你穿上一身黑回家以后，我觉得可能你带上了你的另一半回家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是的、 听说有些很时髦的人今年回家就穿了一身黑， 很好看哦。要给大家展 示一 下这个图片，哎， 这个是一个，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图片可能稍微有点不太清楚，是一个长袍子吗？ 它是 one piece 一体的，后面是连接在一起的、 哦、 后面看起来像是穿裙子一样、 哦、 但其实前面它是断开的， 就前短后长的是吧？ 对，前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卫衣、哦、然后底下有一个筒的一样的袍子一样的东西、但是家长首先会觉得说，哎，你个男孩怎么穿个裙子？ 对呀、 然后你就把前面露给他们看，哦，不是裙子，是个袍子。 嗯哼， 然后就说，哎，怎么穿到一身黑颜色的？我说因为我是男孩子，这样显得比较酷比较冷。想想说 这个杀手 也对啊，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啊，对，因为我那时候穿着里面我配了一双红袜子 啊， 是不是很有心机？ 有心机 也是有一点亮点在了。 可以，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身黑的话，可以学习泽华把你的帽子或者是围巾 稍微有一点， 或者是袜子， 嗯， 对，可以有一些小细节的地方是体现出春节的喜庆祥和的。 女生涂个红嘴唇是不是也可以 啊？那样真的很挑人呢， 黑配红吗？ 而且你吃着吃着饭不就又没了，然后家长又看到你这一身黑， 就立马再补啊， 就很生气。以上是我们先跟大家归纳了一下，就是对于很多时髦的同学回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需要避开的一些穿着打扮，因为这些打扮是家长比较难以接受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要连线到我们的前方的主持人，来听一听他在过年期间的一些经历，他自己的穿搭，以及听说他今年春节期间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和七大姑八大姨打麻将。 可能生活也是有点太无趣。 不一定啊，就是可能各地习俗不一样吧。 可能他是单纯的很爱打麻将吧。他是谁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这位主持人。 哎，出现了， 让泽华把那个手机微信那个开关开上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面给到珊珊。 大家好，我是刘珊。 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苗 山。大家能听到吗？山那边、海那边都可以听到吗？ 山那边、海那边。 声音稍微有一点小，离得再近一点好了。 不行，不能再近，再近脸装不下了，屏幕已经装不下脸了。来说一说你回家过年的经历吧。你是北京人对不对？ 对对对。 嗯哼。 因为我 哪儿也没去，就是在家打麻将，然后 还是把脸贴上来吧，让大家看一下你的大脸好了，局部特写。好的，今天皮肤很好哎，你 哇都没有毛孔，天哪，你今天认真洗脸了。 你没看到螨虫在脸上爬？ 什么？ 完全完全没有化妆，完全没有。 嗯哼，来说一下你的过年经历。 好呢，我春节期间呢，就是家里老人只剩下姥爷了嘛，所以就去姥姥家看望姥爷，然后跟什么舅舅啊、舅妈，还有小姨啊、姨父啊一起打麻将、吃饭，所以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加上偶尔打打麻将。还赢钱了呢， 听说他还代班了一次健身的那个专题哦， 就在前两天。 这样吃了睡，睡了吃，怎么可以代班呢？ 所以他代班的那一期的节目叫做那一年、那些年我们越减越胖。 嗯，这倒也是真的 了，这就是我们的主题。 所以你在春节期间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我刚刚预告当中说到的七大姑八大姨，对不对？ 对对对，全部是亲戚，每天就是串亲戚、走亲戚、吃。 那有没有人的穿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然后你很想上前去帮他改造一下的？ 哎，今年真的没有人催我结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表现得很好。 我们这不是一个征婚节目。 你干嘛，我都没有问你单不单身这个问题，你干嘛要来我们节目里面说你单身？ 来吧，基本情况说一下吧。 身高体重还有血型。 因为我觉得春节期间肯定很多人担心回家见到亲戚，无数的亲戚朋友就会问你结婚这问题，然后催婚嘛，这是春节一大特色。 嗯， 但是今年我们家亲戚表现特别好，我是分析原因是他们放弃我了，所以没有人再提。 所以在他在你眼里他们都变得格外的可爱是吗？ 对，非常的可爱。 你也没有对他们的穿搭做任何的评价吗？ 所以我输给他们一些钱嘛，对吧，让他们开心，因为他们做得很好。 嗯， 穿搭呢，我觉得就只有我就是做得最好的，因为我从头到脚都穿上了红色，因为过年了嘛，穿红色喜庆。 别人可能会说，哎，这个服务员赶紧给我们清理一下。嗯， 哎，这个二踢脚。 哎，怎么知道呢？我去了老家之后，什么小姨啊、姨父，甚至他们家的外孙子冲着我都说，哎，这个不是服务员的衣服吗？ 所以你买那身衣服是怎么想的？ 我就觉得有一个盘扣在侧面很好看。 有照片吗？ 红色的也很好看。照片，哎，其实我前两天就是上个礼拜，刚刚那个咱们上班之后，我两期直播有穿那个红色的衣服，然后呢，直播的时候有同事冲进去说了一句：“这衣服怎么还穿着呢？” 这衣服春节都接了那么多客人了，是不是应该拿回去洗一下，干洗，好好洗几遍？ 对对对。 所以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是不是别人不是他吐槽别人，是别人吐槽他？ 对对对，他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的穿搭是最好的。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如何让一个服务员变得非常的时尚和洋气呢。 我觉得可以让珊珊一会儿啊去截一下你那身红衣服的图片给我们，然后我们现场帮你来。 好好， 干脆你就穿上给大家拜个年。趁着在正月十五之前， 那身衣服在干洗 啊，他已经不在这个桌子上，也不在椅子上搭着了，他在洗衣机里，其实是打算洗，还没有洗出来。 那你就穿上吧。好了，那我们等你图片哈，不开玩笑了。好， 好， 好，好，好，谢谢珊珊， 谢谢大家图片，祝大家新年快乐，拜个晚年， 拜拜， 拜拜， 晚年快乐哦，拜拜。天哪，原来在一个就是三十加的女生眼中，只要七大姑八大姨不催婚就都是最可爱的人。 维维，你说她过分不过分？ 我们家一点也不催婚的。 她莫名其妙就攻击嘉宾三十加以上还单身。 维维根本就不接你的话茬好吗？ 哎，我问一下这种情况哈，就是像她这种跟七大姑八大姨一块在家打麻将这种情况，包括我们跟自己的好朋友有的时候出去玩，去好朋友家做客，然后好朋友会觉得都是好朋友嘛，然后我就不用收拾打扮。请问不用收拾打扮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 我觉得是不对的，是不尊重人的， 是吧？ 哎，我你这么说我现在就想豁出去了，我要找一张就是我那天起来没有收拾打扮的样子，然后和打扮完以后的样子照片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也是去我好朋友家做客，他平时很美的。 你们要看吗？ 要啊。 那我现在找到了哟。 好，那来呀。 就是刚起床的样子。 嗯哼， 没有刷牙，没有洗脸啊。 我们都看不到，你给我们近一点。 还不够近吗？看到了吗？ 还好哎，他很心机哎。 我有什么心机？怎么了？就只是换了件上衣而已。 并没有怎么样啊。 这头发很乱，因为是短发，就是睡完一觉起来以后，又头就是跟鸟窝一样。 以为是你故意做那样的造型嘞。 你对我评价这么高吗？ 开心吧？ 开心。所以你刚刚说你的朋友很熟，然后她平时很漂亮。 结果你他们家做客，他没有收拾， 岂止没有收拾，因为女生素颜跟化完妆是两个样子，大家都知道。 还好，你看我这个对比就不是很强烈， 因为你天生如此励志的，他并没有你天生这么励志，但他化完妆以后会非常的美，不化妆以后就会觉得非常的吓人。那天我去到他们家以后，他不光没有化妆，而且穿是最睡衣的睡衣。 哎，你们河南是流行那种就是棉睡衣 棉质的？对， 真的吗？ 真的。 天哪，我不能接受。 然后还戴着框架眼镜。 真的。然后呢，你当时认出他来了吗？ 当然认出来了，我就觉得嗯， 就想跟他说话吗？ 至少我也是有精心的打扮了一下，为什么来你们家做客你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有直白的告诉他吗？ 那天没有。 嗯，事后也没有发微信告诉他吗？ 没有， 就说下次咱们再相约的时候麻烦你还是打扮一下。 他下一次打扮了，然后但是妆并没有以前画的那么的到位，我也会觉得说，哎，是什么改变了你？ 就是心里就对你没有那么在意了。 真的， 就是友情其实变淡了。 你说这还是好朋友呢，而且七大姑八大姨就更是这样的情况了。 不，重点你知道吧？七大姑八大姨很有可能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精心打扮了，很多长辈他们是会在过年之前去跟 Tony 老师过愉快的一天。 哇，我也想跟 Tony 老师过一天。 烫头要烫一整天的。 哎，对。 是不是过年之前一定要去烫个头的？ 是的， 而且烫那种卷卷的，还舍不得把它散开， 嗯， 一定要让这个卷保持的持久度更久一些。 我姑姑还会染那种特别红的正红色的头发， 对，红色的头发，然后远远走过来，可能你觉得是什么打扫卫生的工具走过来了， 还配着红色的皮衣， 或者是一些皮草什么的，然后还会穿一双靴子配紧身裤，外面加一个大衣， 靴子有可能也是红色的。 对，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跟长辈应该直白的告诉他说你穿错了吗？这是我一直在疑惑的一个问题。伟伟，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跟你的长辈提醒他吗？ 不会，我 不 会提醒他， 只会他自己这样穿。 不会。 所以维维，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淳朴、善良和朴实的孩子，他平时也不怎么太在意自己穿衣服的，就是改变，就正常穿而已。 他说你没有时尚品味， 我接受。 然后呢，你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他不会说，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有这个义务去说啊。 我觉得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那个家人他真的非常自信，当他感觉到非常的 confident 的时候，他的脸上的表情也是非常的 confident。 对， 再配上他这样的穿着打扮的时候，其实他是和谐的。 所以你只能是夸他。 对，我会说哇今天很红哦， 哇新烫的头发，花了不少钱吧。 对，他会很开心 啊。对，这个时候会很开心。对， 还有一种是将信将疑，他会主动来问你， 你觉得我今天怎么样啊，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啊、 你看是不是很美，我新买的，他怎么怎么地的，你就不知道该如何称赞。 那我可能就会换一，就是稍微温和一点提示他说还不错了，不过下一次你买的时候可以买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更适合你。 文文，你知道他今年过年只跟家人聚了一次餐吗？之后再没有家人跟他一块联系请他吃饭，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其实我不指责家人，是因为我觉得啊，我就过年见你一次，我就见你一次穿成这样，我再也不会见你，你也不会碍到我的眼睛。 反正也就是明年的事儿了。 对，也就是明年的事儿了。 你不指责原因，只是因为你想要压岁钱和红包。 就过年还是需要点经济的。 好吧，我们的长乐梦工厂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今天一起改编的话题是回家过年，你都看到了哪些很辣眼睛的装扮，以及你有没有一些想法说想要让我们帮你去改造一下，拯救一下。稍后呢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我们也会再一次连线到其他的在前线的这个主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话题。稍后回来。未来到底在哪？ 有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曾凡。 你都没有给自己开话筒，这很低调。 为了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服务员 哦， 在介绍我之前看一下服务员本尊吧。 就是我们刚刚连线的那位主持人是吗？ 大家好，他是服务员苗珊珊。 哦，那他就是他其实是专门为了过年然后买了一件很有中式元素带盘扣的，而且他其实这件衣服是有一些时尚的细节在的，袖子 他这个很有心机的自己加一个这个东西，这是像胸花一样的东西，是自己加的 莲花， 对， 不能连起来说白莲花，可能会有不好的意思在里面。 安利位，大家看到这样的图片是不是也会很想吐槽？ 就是我必须要承认说这个衣服本身是有设计的，它的袖子是喇叭袖，其实也是今年最近在流行的一些元素， 是， 但是因为它的配色是红配白，包括我觉得灾难点就在于它的小设计，他自己加上去这个小设计，他如果不加这个小的白胸花的话其实还好。 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就衣服本身其实是 OK 的， 画蛇添足嘛、就是、 对。 完了，珊珊可能下回不上节目了， 没关系，反正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不需要他这个板块这个板块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也是需要坐在旁边当服务员也是 OK 的。哎，服务员给我换下耳机。 开玩笑，开玩笑，因为太熟的朋友了，所以就完全可以去说一下他。 是， 就是我觉得如果把那个小白花取下来的话，就会减少掉一些给人带来像服务员感觉的这种状态。 请问，如果那件衣服是你穿的话，你会怎么搭配它？ 我不会买红色。 人家可能就是为了图这个， 就一定要买红色，红色是吗？ 对。 那因为上身就已经非常的民族了， 嗯哼， 民族或是民俗，那下身你一定要去打破这个状态。因为你毕竟不是生活在，就是你不是在玩 cosplay， 你是在现代嘛，所以我可能下半身有可能会配一个特别时尚的，比如破洞仔裤之类的， 屁股破洞的那个超短的那个吗？ 不是，但对这样的衣服可以配短裙，如果你不怕冷的话，配小的高腰的 A 字裙， 嗯， 对，然后或者是配我春节自己回家穿那种破洞破膝盖洞的那种牛仔裤， 这样不会太大胆吗？ 但就是上下身一定要去打破平衡。 嗯哼， 就你一定要中和一下，如果上身是一种民俗风的话，只要你不是一个，只要你不想做那种从画里面走出来的古代人的话，那你上下的搭配一定要去中和一下， 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些女生朋友会穿旗袍。 哦，我觉得旗袍本身没有问题， 嗯， 就旗袍你就不要想着说我怎么去穿搭，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套嘛，就一身连身的连裙的。 有一些是那种红色的旗袍，上面会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那种花纹刺绣， 那叫刺绣， 然后 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己再会别什么珍珠项链呀、珍珠胸花呀。 所以就是如果你穿了旗袍，它已经是连衣裙的形式存在，那你就不要再去给自己加那种非常老气的珍珠项链了。 嗯哼， 可以抛弃项链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在手包和鞋子上做文章。 好，怎么做？ 就是你不要再去配一双同样也带刺绣的 高跟鞋。 嗯， 因为有一些鞋子是那种绸缎面的，绸缎面上还带刺绣，刺个龙啊，刺个凤什么的。 他们会觉得你看我多么精心的打扮，很和谐的一个整体哦。 不要，你鞋子就可以选那种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是时装品牌的鞋子。 嗯哼， 哪怕就是最简单的没有任何花纹的纯色的高跟鞋。 嗯， 啊哈，然后就是手包，手包你不要再去拿那种特别古典的，就两个金属扣卡在一起的那种包， 最好配上有个珍珠。 不能不能，一定不能，一定不能，那种是只有在你去饰演精灵十二钗的时候才。 十三钗， 精灵十三钗少了一个钗， 少了一钗可能就自己本尊。 对，我觉得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整身的搭配是可以看出你是现代人的。 嗯， 就不要让人觉得你是古代人。这个、 那假如说你的妹妹维维。他呢就是一个过年的时候给自己精心打扮成了那样子的，穿一个红色的旗袍，又带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的那种那个叫什么什么首饰、 嗯、 然后你该怎么说他呢？ 亲妹妹吗？ 对，哎喂喂，表妹吧， 就反正就是我们俩现在这样的关系呗。 对、嗯、 我就会说他呀。 你会帮他卸下来吗？ 我会啊，我对 直接当直截了当的， 我会找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嗯、我说来维维，来来来来来，你这个不应该带，快拿下来，来换我这个，你这个不应该拿下来，来来来来，姐姐把这个给你。我就直接把我东西给他。 哦，这是妹妹情况。那如果她是你小姨呢？ 我也会一样的，一样的。 那如果她是你大姑呢？ 我没有大姑哎。 就是年纪更大一点的，比如说她已经60岁了。 那就可能还是跟你刚才说的那样，看她的状态。她如果就是 confident， 就是你本来就很美，就是那种感觉的话，那我就不说她了呀。然后就像维维说的一样，反正我也就见你这一次。 那如果她问你意见呢？她说：“听说你做时尚节目。”你看你大姑这身穿的是不是非常的有时尚？ 这个可能不在我的就是了解领域当中，大哥。我了解的是时尚，不是复古。 哎，所以你会当面这样说的？ 会。 难怪心急不请他吃饭。 哎呀，真的是很难做人，你知道吧？哎，刚才就是苗山的那件衣服带盘扣的、 嗯、 我其实还有个人有一个建议，就是现在会有一些设计是保留了盘扣这样的设计、 嗯、 但是其他从材质到袖口到配色都没有那么民俗的一些设计，就是算是中西合并的吧、 嗯、 如果你真的很想在春节期间挑一件单品是带有那种民俗特点但是又不想太过复古的话，可以选择那样的款式、 嗯、 比如说针织衫、嗯、有的是针织衫上面装一个假的盘扣、 嗯、 但是其他的细节方面还是跟现代的正常衣服一样的、 嗯、 所以这样的衣服就可以选择，就不会让你容易穿出那种古代感年代感什么像是20年前来的人一样。 哇，他真的对苗山说话很狠哎，古代感年代感20-30年前过来的人。 再把这段话剪出来然后送给苗山吗？ 作为他每次出场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好了，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连接到我们这个一线的主持人们，然后来听他们来分享一下自己过年的一些所见所闻和一些经历。当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一类朋友是跟咱们可能是同龄的， 嗯， 平时呢在北京大家一起工作一起打拼， 嗯， 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还有尤其是回到南方的朋友，刚刚讲到过就是因为室内没有暖气， 嗯， 所以可能在屋里面也需要穿的很多的，你真的会发现那个网络上的段子，在北京啊在上海啊工作那些什么 Kevin 啊 Andy 呀、啊什么 Ruby 呀、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在过年期间都回到了各自的家里面，成为了什么小翠儿啊什么小花儿啊。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他们回家了以后就真正的放飞自我了。 我觉得这点也是取决于身边的一个环境， 嗯， 因为你回到家以后发现身边大家都这样穿、 哎、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个视频是取材于真实生活， 哇、哦！ 网友自己拍的、 嗯， 放飞自我在回家过年这件事情上面是怎么从穿搭上来体现出来的？ 过年回家前是这样的，然而回家之后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最后。 你看，这就很真实啊！我觉得很多人回家以后都会这么穿。 我在回家之前会设想我这身怎么搭配，包括我的发型怎么抓，回到家之后呢就会很懒，头发也不想抓，那身衣服也不想拿出来穿。 就是春节期间有很多人啊一个星期没有洗头、 uh-huh. 只要不出门见人就没有洗头。维维你说吧，你春节期间几天没洗头，最长记录？ 你又在针对人家。 也就两天吧。 啊，那还好还好。 对， 你呢？ 我 泽华， 因为我被狗咬了， 就不能洗头， 不能洗头， 所以 我不能洗澡。 啊、 所以我连着有两天没有洗澡，第三天我就洗了。 那头呢？ 头是可以用自己那个水龙头清洗 啊，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最难搭的就是南方特有的那种棉的睡衣，就是刚刚视频里面出现的、棉的，然后缝成一格一格菱形格的，不管什么颜色，会配很多很多种颜色，然后还会绣很多花纹上去、那个如果你全身穿起来的话，哪怕是范冰冰本尊可能都穿不出潮流的感觉。 而且那身衣服你穿上身以后就会有一种魔力，整个人不再是你了， 就不再是你，而是村里的那个你， 然后很想盘脚， 对， 也会很想抠一抠鼻子，抠一抠脚， 很想嗑瓜子儿。 是的， 然后听一听什么那些，对， 这也是过年的一种乐趣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家过年是不是这样的状态，可以把图片发送给我们，也是很期待。 但是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又回到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最后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家里来亲戚了，或者来自己的好朋友了，你要不要去收拾打扮一下？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要的，不仅要收拾自己，还要把家里收拾一下。 伟伟呢？因为伟伟比较懒。 对，我的懒会被我妈揪醒，我妈会提前比如说半个小时说你必须起来，然后就开始催着我赶快收拾收拾，然后家里也会全部都收拾一遍，所以还是一定要收拾一下。 就是因为你父母本身就是比较注意这方面， 对，因为也是一种，就一个是保护自己自家人的隐私，一个是尊重别人嘛。 对，伟伟说这点很重要，就是收拾屋子不见得说是只是为了为客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 对， 因为比如说你被子没铺，那个床上有睡衣、内衣、袜子， 对吧？ 对， 一切东西都有可能出现。 那这 是画面很。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们去到朋友家做客，发现朋友是那种睡衣样，你们会说什么吗？ 我会尴尬，我都不敢直视他。如果我是客人的话， 就待两分钟就走了吗？ 对。 维维呢？ 就可能也会尴尬，但不会提出来，就毕竟那是人家的家，他 愿意这样， 对，你尊重人家吧。 可是我作为客人，我待着不舒服不自在啊， 就只能不自在下去了，要不然就那咱们出去吧，就跟人家说那咱们出去吧，就不让、强迫他换衣服。 哦，我想起来了，我那天见我那个朋友的时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哎，今天是睡衣趴吗？没有人通知我。 啊，你这个很聪明，朋友怎么回应你？ 他说，哎呀，这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收拾。 就只邀请了你吗？还是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 其他朋友怎么说？ 其他朋友没有说话呀，就当作没有看见一样啊。 然后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就三国杀呀，桌游而已啊。 那也是没什么可收拾的。 对，不需要收拾。 那也不能这个样子，就彼此的尊重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朋友的脾气秉性。 嗯哼。 对，然后当然了，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和收拾一下家，也是对客人的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是。听说你今年过年见了很多非常棒的穿着打扮，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 我接下来就是要这样，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可能会得罪到我身边的朋友和亲戚，但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呢，我对图像做了一些处理。 就只有脸没有衣服。 就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没有分享到我的社交圈，所以如果我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不小心出现在了这个屏幕上，然后你还认出了你自己的话，我只能说 I'm so sorry。好，接下来要用我的图片了， 来吧， 你们准备好了吗？ 辣眼睛的时候到了。 其实也没有太多，我只是找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这是第一张， 这很正常啊。 在你们看来是很正常的吗？ 维维呢？ 我觉得正常，我觉得过节大街小巷好像就是这种装扮。 少来，你分明自己就是那个样子。你说吧，你是左边还是右边？ 没有，维维没有这样过，维维没有这样过。维维的穿装就是穿着打扮没有亮点，但是绝对不会这么错误。 他说你穿着打扮没有亮点。我觉得那张问题是女生吧。 对，问题在于女生，男生因为看不出什么问题，就是上衣，就棉袄加上牛仔裤和这个就是板鞋嘛。女生我不能接受女生穿成这样，而且你能看出，你猜一下这个女生的年纪，因为把脸遮住了吗？ 28、29这样吧。 我这样吗？你居然她才28、29，你这对我是侮辱吗？ 因为她穿碎花裙，哎，说明她有公主心啊，觉得自己应该很。 那48、58不能有公主心吗？ 48、58不会穿这种碎花裙。 维维，你猜她的年纪？ 我觉得也是20、30左右的那种。 30左右、你们不觉得这身装扮像是40+的吗？从款式到穿搭的这种 style。 那种碎花裙确实是四十加不会选择的，维维是不是？ 可能是从碎花裙看出，那确实啦，他应该是跟我同龄的。 你看， 对，确实是。可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身穿搭就会瞬间让他年龄加了10岁，都不止。因为跟大家说一个原则哦，你穿大衣配裙子可以，但是大衣和裙子的长度比例一定要注意，加减不能超过20公分。20公分是多少啊？不，对不起，是10公分。10公分是多少？是这么多，是一掌的距离。嗯，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边儿。就是长或者是短，大衣比裙子长，或者是裙子比大衣短，它们之间的差距不能超过这一边的距离。 嗯， 可是在图片里面看到这个边至少得有这么多。 因为有一些现在的裙子确实比较长，大衣不够那么长。那如果是顺色的话是 OK 的吗？或者是同色系？ 不 OK， 不 OK， 不 OK。所以不是说每一件大衣可以搭所有裙子，也不是同一条裙子可以搭所有大衣的。 那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外面就不要搭大衣。 对，你宁可可以搭一个短款的外套， 嗯哼， 也不要搭长款的大衣。如果你穿这个长款的大衣，那你里面一定要穿一个，对，就是刚刚我说那个原则的长度的裙子。再其次，既然你穿着裙子了，你这里面搭的这种像棉裤又像秋裤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打底裤。 那打底裤怎么这么不服帖？感觉像堆堆袜。 因为它要保暖。对不对？很厚的保暖，很厚的打底裤， 就感觉它身上有3层裤子吧，然后每一层和每一层之间还都有一些褶皱。 你知道最尴尬就是在全家团聚的时候，然后某一个亲戚站起来说：“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发现一款打底裤，它很好，很保暖，而且很好看的一块黑色，就跟大家一块来展示。” 就是 这种类型的。 很多人会认为说黑色是很百搭的一种， 是的， 打底的东西， 他觉得很时尚。 时尚倒不见得，但是觉得很百搭就不会出错，但。恰恰好就是在这样的色系，当你的外套是橘色，里面搭的裙子还是那种小清新的碎花的时候，你搭了一个无比厚重的，不仅厚，颜色还很厚重的黑色打底保暖裤的时候， 嗯， 拜托朋友，这个时候就是在你的这一身穿搭上，我看到了3个季节、 嗯， 里面的连衣裙是夏天，外套是秋天，而裤子是冬天。 还有鞋呢，不要忽略那双鞋。 对，还没有说鞋子，对。 他会炫耀，你看我新买的蒂芙尼的鞋。 蒂芙尼？为什么蒂芙尼？ 就那什么蒂芙尼的那品牌。 啊，你说山寨品牌？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种鞋子，首先我不能理解买它的人为什么买这种鞋子。但既然买了，我会建议你配瘦腿的裤子，牛仔裤，或者是瘦腿的一般的休闲裤会更好一些，就不要拿来搭裙子了。 是的， 因为你本来因为裙子的长度的问题，你的腿露出的长度就很有限。 嗯， 结果你还把有限的腿的长度有一部分被鞋子给遮住了。 嗯， 他可能自以为我的大衣、裙子和鞋子是同一色系的，然后中间搭了一个百就是无害的黑色、无公害的黑色。 嗯， 身搭配 OK， 很简单。 你是精心打扮过的呢？ 对，然而全都错了。 是的。 嗯。这是第一个案例， 而且我觉得那个小清新的碎花裙跟外面那个大衣也是撞的，不能够这样子搭配。 对，它俩颜色不能这么搭。 如果是那个碎花裙的话，你建议外面大衣搭什么颜色？ 你看它顺了的意思是让你觉得很接近，但是并没有呼应的点在。 对， 你上面的短外套如果是搭一个这种浅色、米色、裸色的，都会好很多。短外套，嗯，然后呢，袜子你最好可以找一个接近肤色的袜子。但是提醒大家，在买丝袜的时候，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现场跟大家对比过，就是买丝袜，你在不了解自己肤色的时候，千万切记，一定不要去买那种真正的肉色丝袜。 嗯， 因为那样的丝袜会让你的腿整个膨胀到不行，而且会显得你穿了很多层。 嗯， 你要买比你的肤色颜色稍微深一个色号的那种丝袜。所以买丝袜一定最好是用自己的手伸进去稍微试一下， 嗯， 比较好一些。 你为什么老看着我？我又不会买那种厚丝袜。如果咱们这样吧，那张第一张图片各自给打个分好了，1到10分。 就女生的穿着吗？ 对， 嗯，就不及格。就我不想打分。 就是常规嘛，你是不及格，不及格是多少分？5分、4分？ 4分吧，5分都不行，一半都不行。 我可以打到6.5分。微微呢？ 底线很低， 那就5分吧，我取个中。 大家也可以来打分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活力982，来给我们今天的一些案例来打分。接下来就要说孩子了。 哦，孩子。嗯， 孩子都没有能够幸免于难呢。 因为孩子主要取决于父母的品味嘛。 对对，孩子自己可能穿搭的几率比较小。这张照片上因为调过色了， 很可爱、啊。 她穿的是对，这个小姑娘性格非常好，但是呢，她每次的穿搭都会让我想要吐槽她父母。 这是红色的裙子搭配一个牛仔裤啊， 大红色的连衣裙配了一个深灰色的打底裤， 哦， 然后靴子是粉色的，这就是樱花粉， 嗯， 不是马卡龙粉，是樱花粉。 家长可能会觉得很可爱啊，又红又粉的。 但这个女孩，大家从图片中应该大概能看出肤色是偏黑的。 嗯。 她还戴了一副红色框架眼镜。 嗯。 啊哈，这就是整个穿搭。先请维维来说一下，你觉得问题在哪儿？ 要我现在听描述，因为看不清，感觉颜色太壮了。 你看不清，你可以过来，好好的看一下。 就觉得整体来说颜色太壮了， 又不协调， 对不 对？嗯。德华呢？ 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那个粉色不是很突出啊， 因为调了色 啊、uh-huh、 你要听我描述，那个粉是樱花粉， 然后红呢， 大红，就正红， 是偏亮的还是偏暗的？ 偏亮 啊、 正红哦，大红灯笼高高挂那种红， 明白了。 嗯，然后是黑的肤色， 嗯， 配的是深灰色的打底裤， 那就把这个小朋友本身亮点全部都给遮美了。 对对对，我个人会觉得小朋友其实打底裤是要穿的，另外要保暖。 嗯， 我会建议小朋友穿白袜子。 啊、 嗯，白袜子这件事情真的很挑人。如果是成年人穿的话，你的腿不够细、不够直、不够长的话，就会很奇怪。所以很少有成年的女生能够 hold 得住白色袜子。 谁跟你说小朋友的腿都是够细够长的？ 对，但接下来我就要说，小朋友的腿虽然不细不长也不直，但他、就是、 你为什么针对维维？ 哎呀， 然后呢？ 大朋友， 就是小朋友就真的可以 hold 住白色袜子。 嗯， 小朋友 就是即便他腿稍微粗一点，穿起来是可爱的。 对，小朋友的腿粗是可爱的，小朋友的腿不需要细，细的反而很吓人。 嗯， 小女孩就要穿白色连裤袜、啊，完全没有问题、嗯。如果说家长坚持要在春节给孩子穿一身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的红色的连衣裙的话， 嗯， 一定要配白色连裤袜、啊。不要配这样的深灰色的像秋裤一样的袜子。 嗯， 靴子呢我也不建议配粉色的。 那配什么颜色？ 你可以配跟裙子一样颜色的红色，都比配粉色要来的强。 经常会搭配黑色，很无聊的黑色，我觉得那个穿着也不是很好看。 嗯，对，然后也不要搭白靴子，因为你的连裤袜就已经是白色的了。 嗯， 白靴子本来冬天选择的人就会比较少，因为它好像、嗯就会让你觉得头重脚轻，甚至是觉得不够保暖，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搭一个小的运动鞋会比较好一点？ 你说让小姑娘去穿出那种运动鞋配连衣裙的感觉吗？ 对， 我反而觉得可能不会效果很好。 那她应该穿什么样的鞋呢？ 靴子 OK 的啊，你就换颜色就好了、嗯、 换什么颜色比较合适呢？ 就红色，就跟我刚说的 红配红。 对，红配红，中间用白色来过渡一下， 像小红帽一样。 对啊，就小红帽就很可爱，小朋友是可以挑战很多大人无法 hold 住的颜色的。 请问那个白袜子它要不要翻边儿？ 有花边吗？ 对， 没关系，都可以，小朋友没关系，小朋友的身材是不要求比例的。 嗯哼， 嗯，他只要颜色协调，就小朋友穿都不会太难看。 好的，这 是 一种。 对，但是整体的色系最好还是根据小朋友本身的肤色来挑选。就比如说我经常会看到身边很多家长，只要是生女孩的家长， 嗯， 都会一厢情愿的给女孩子买粉色的衣服， 嗯， 各种粉，从这种粉到这种粉，到樱花粉，到马卡龙粉，各种粉。但是粉色其实真的很挑肤色， 嗯， 就你不够白，你就不要轻易去挑战粉色， 嗯， 反而像小朋友穿一些什么灰色呀、米色呀、白色呀、黑色啊这样的中性色会很好看，就不会抢小朋友本身的气质。 我觉得刚才小朋友至少他头饰没有戴起来 啊，对， 过年很多小朋友会戴起来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头饰。 他其实戴了头饰，他就戴了一个水钻的小皇冠 啊，那还好，不是很夸张的那种、嗯、 接受。对对对，是那种就不会太抢风头的那种头饰。 现在有些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搭配那种特别闪亮的布灵布灵，很大块布灵布灵的、嗯、还有什么大红花的那种的。 对， 在头上 有那种把头发梳成就像中国娃娃一样，然后戴两个红灯笼的 啊， 垂下来的，然后穿一身这个汉服。对，整个就是从年画里面走出来的胖娃娃。 孩子的表情也是很奇特， 很喜庆。这是我们绝第二个案例，我觉得稍微要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这个时段马上又要过去了。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连线我们的主持人、 嗯、 然后来分享一下过年的所见所闻，当然我们的穿搭的辣眼睛案例，还有一个我稍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也希望各位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的每一个案例打分。 同时呢，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活力九八二。稍后回来。 甩开一个人看着海，看到千里之外那个懵懂的小孩，有些事情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特别是上天的安排，一直想奉献精彩，却一路出意外，无心制造伤害，遇见成功起来，难道就有未来？遇见上方方点点喜怒哀乐都会说出来，有时候嘴巴说着好笑，放弃不要太意外，遇见上更多是对自己生气，刷刷笑无奈，心里面还在乎在乎你的关爱，遇见上知道时间力量很大，什么都也知道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来存在于前程，答应你会朝着更多可能闯未来，只要你陪着我相信爱，只要你陪着我相信爱。 首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人民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时段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泽华。 哎，我们今天说这个过年回家看到的辣眼睛的装扮，也都分析两个案例了，大家可以来打分。第二个小朋友的分数你要给多少分？你不要躲在熊熊后面，你的脸那么大，熊根本挡不住你。 我就是这只可爱的熊本尊呢。刚才那个小女生呢，我觉得我可以给她打6.6分吧，比前面的那个要高0.1分。 高0.1哈， 对， 我给打6分吧，就将将及格。主要是因为孩子本身很可爱。 是的。 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同时呢，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而接下来先连线吧，先连线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咱们再来接着说辣眼睛的装备。 来喽。 稍等哦，电话正在连接中。哎，好真实啊。 本来就是真实的，什么叫好真实？ 因为很多听友网友可能会觉得说，万一嗨，你可以把手机 Hello， 哎，你可以把手机横过来吗？哎， 没有问题。 对，哇哦， 很漂亮哦， 初恋的粉色系。 初恋的粉色系。 我跟你讲，是因为我已经换了衣服了，突然发现要视频，赶紧找一件外套先穿。 所以我们很想看你的睡衣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睡衣，只是个背心，跨栏背心。 我想看跨栏背心。 可能就老家的那种材质。 那欢迎一下我们的主持人戴毅啊。哎，今年春节在哪儿过的？ 今年春节回家，回了自己的老家秦皇岛。 啊，秦皇岛。 穿的什么衣服回去的？ 羽绒服啊。 然后里面内搭呢？ 内搭是羊绒衫，然后还有高领的帽衫，带了两三件吧回去的。嗯， 就听这个讲述，我觉得就不会出什么错了。 他不好意思问，他只是想问你穿的土不土。 不是，怎么可能？ 还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羽绒服在很多人就会觉得，哎，羽绒服其实没有什么花样。但是我觉得羽绒服反而是最，如果说选一个比较素一点颜色的话，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哎，你想要羽绒服的穿搭，我就会想起在大街上冬天特别容易认错人的一点，就好多女生会选一个长款的羽绒服，然后帽子上戴一圈毛的，黑色的， 对， 然后收腰的，完了下面呢搭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裤子，因为看不太清楚，然后配一个UGG 的雪地靴，对，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对，但是你会发现那样子，其实有的女生如果头型，比如说她选择了一款短发，然后呢又同时颜色上有一些修饰，尽管说这个衣服会比较的朴素了一些，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整体看起来还比较舒服，比较符合冬天的穿搭。 是的，就至少既保暖，然后也不会出什么太大错误，然后家长也不会叨叨你，然后朋友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哎， 对， 但是 你说。嗯，因为北方冬天挺冷的，我靠近就是我们家在秦皇岛嘛，靠近海边，其实比北京的温度还要略低3-4度，所以我也不得不选择了羽绒服、羊衫这样的衣服回家。其实我还是很有心机，带了一双单靴回去。但是我发现我只是把它来回背，就搬运工搬运了一下， 连用都 没 有用 上。 对， 没用上， 主要还是。 对， 因为我们上一个时段的时候连线了苗山，然后苗山跟我们强烈推荐了自己春节期间买的一件带盘扣的上衣，然后呢遭到了我和泽华一致的吐槽，然后 这是服务员本尊了。 对，具体详情我们可以把视频剪出来以后再不断的回放给你看。然后我就刚刚还跟泽华说，我说其实如果真的很喜欢盘扣这样的设计的话，我说可以选择相对现代一点的设计。我就想起了你今年过年之前买了一件盘扣的针织衫。 对，当时是我记得当时买完之后，第一时间我去了更衣室换上之后，我还很显摆的跑到你的面前跟你说，哎，怎么样，然后我还记得当时你的表情是 just so so。 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跟苗山的盘扣一相比，我甚至觉得你那件就是上乘之作。 因为我当时选了一个最不容易出错的颜色，就是杏色， 对， 就是看起来比较柔和 米色那种状态的。 对， 你现在能随手找出那件衣服吗？ 稍等一下，我看看我把它放在哪里了。哎，红色那一件我还真的刚才看到了。 那你把红色那件找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因为刚刚泽华有提出要求说我就要买红色，然后就要带盘扣的元素， 是的， 怎么穿搭会不出问题，不会让人觉得像服务员或者像古代人。哇，我们看到了你的化妆桌，然后哇，就你们家多少平几个房我们都能看出来了哟。 我们要不要给人家准备一个时间，然后一会儿再连？ 没关系，这个线可以先不断， 对， 你可以举着手机，但我们可以把画面切走，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连。 好 吗？ 我找一下那件衣服在哪里， 然后现在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一会儿还要问一下今年过年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奇葩的穿着的亲戚朋友。 对，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千万不要就是碍于面子不肯告诉我们，就是你认为觉得他们不能再这么穿搭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好拯救他们。 其实我没有见到亲戚，主要是朋友，就是我妈妈的几个朋友，他们当时几个阿姨每人买了一件大红色的羽绒的棉服带帽子的，而是那种长到 小 脖 子 那一款。对， 好多妈妈们都很喜欢这样的长款羽绒服， 觉得可保暖了。 对，觉得太时尚 了，红色多好啊， 而且过年打折可能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我觉得买一个布料这么多羽绒量这么足的羽绒服简直就是赚到。 比服务员好的那件衣服找到了。 来， 找到了，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咯。 稍等哈。 好， 哇，还可以架起来，高级。 你看它这个就是针织的状态，然后袖口和就是衣角都没有什么太多过多的小设计，就是一件正常的针织衫，然后只不过在领子那边加上了一个盘扣的细节。我觉得这样的红穿上去就会让人觉得能接受很多。哎，等一下，这是苗山同款吗？ 对呀、一模一样啊。 你把袖子拿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袖子没有任何设计 没有，是因为那个白的电话线，所以以为是那个袖边。不是，是比苗山那个好很多 的 那个。 所以你的意思是苗山那个就是服务员，这个就是领班的穿着？ 不是， 荷花足刀。 没有，我觉得这件衣服是 OK 的。然后戴毅，你当时这件红的，你是不是还没有穿过到现在为止？ 没有，因为我当时是想买那个杏色，然后两个店都很便宜嘛，我想一起买，干脆过年穿红色。然后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就没过年没有来及穿它。 你那件杏色的当时搭了一个什么样的下半身的衣服裤子？ 我 我当哎我哦稍稍等哎，我当时搭了一个灰哎，我记得是灰色的还是牛仔服，我忘了，牛仔裤我忘了。 牛仔裤对， 应该是牛仔裤，因为当时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就换上的。 对， 因为我主要觉得它下面应该搭一个紧身一点的裤子，因为上身已经是属于有点中式风格了，下面应该尽量简单。但是呢，因为比较年轻人嘛，还是希望说感觉看起来朝气一点，所以选牛仔裤。 你看是不是戴一跟我说一模一样？ 嗯，是的， 对，就一定要这么穿搭。嗯、好，我觉得戴一这一关是完全没有问题、嗯，他自己的穿搭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你这句话又在针对秒杀了。 你们在广播里面很给我留面子，你可以接下来说我是被办公室里唯一一个经常会把秋裤穿出来的人。 你干嘛要自爆？我们接下来要问你，在回家过年期间，你刚刚说那个就是到脚脖子的羽绒服。除此之外，就是你有没有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哪怕是一个也好，就他的穿搭让你觉得他自己觉得很美，但是你真的很想吐槽他的？ 可能我周围的人，我现在想不太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邻桌的一桌人当中有一个让我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太吸睛了，就是我的眼睛会时不时的总想去看他。 嗯哼。 就是很艳色的大衣里面会有一个跟它完全是冲色，就不是撞色了，就那颜色很泛冲的一个帽衫。 嗯哼， 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它是一个暗红色的外套，里面是一个比如说它黄 绿 色， 翠绿翠绿、 嗯、哎对，不是翠绿，黄绿黄绿的这样一个帽衫、嗯，然后两个材质又完全不融合，再加上这个阿姨的年纪呢，又感觉跟这种年轻款的这种搭配又不是很符合，所以看上去就感觉很奇怪。 他可能就是拿了就是女儿或者对应该就是女儿的穿剩的衣服然后组装在了一起， 他会跟别人说你看我里面穿的非常的时尚青春，显得我很年轻、 哦、对，是我闺女给我的， 外面的颜色那么艳丽。 而且我回家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可能我们家乡那边因为靠近东北的缘故，大部分本地人很喜欢穿貂绒材质的大衣 保暖嘛，因为嗯， 对，他可能会觉得比较保暖而且比较轻便，所以我会发现其实当地人不太容易出错，就因为他们很喜欢黑白灰、 嗯、 就是到了冬天基本上看不太多艳丽的颜色，都是灰的呀黑的呀咖啡色的呀甚至说纯黑色的呀，这样搭配，所以基本上来说看起来人都会显得比较瘦一些。 嗯，中性色我们一直都在讲、嗯、就是在冬天你穿很多层的时候，如果是中性色搭配在一起的话，就几乎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嗯 嗯， 好， 是的， 谢谢大一跟我们连线、嗯、你这个他的这个个人分值感觉要比苗山高很多。 是的，也希望领班今天晚上不要太忙。 领班今天休息了，明天正月十五了。 Have a good night， 提前祝你元宵节快乐 哦。拜 拜。很过分，叫我们主持人领班。 那你还说人家服务员呢？服务员怎么就不过分了呢？各行各业都是很棒的。 不是，当然是很棒的。我只是说他那件衣服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确实跟那件很像了。 没有，因为他刚刚在甩的时候，那个袖子正好碰到那电话线是白色的，所以我误以为是跟苗山同款。 所以那两件的差别就在于袖口的位置。 一个是袖口，还有一个材质。 嗯， 对，就是。大衣那一件没有去刻意去找民俗感，只是留了盘扣这个细节而已，其他都是正常的，就是直筒的针织衫、 嗯、 所以你下面配什么牛仔裤啊，各种休闲的穿搭，现在穿搭都不会觉得很突兀。然后苗山那个的话，你必须本人气质也要足够 hold 得住，你才能够把一种很古代的状态拉回到现代的潮流当中。 苗山，你听到了吗？他不光说你的衣服，也说你自己的个人气质有问题哦。 我没有。好了，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真的要把话题哦，对， 还有一个例子呢， 对，还有一个案例呢、嗯，来，一起改变，马上回来。这张图片你知道他们是出自于照相馆，就是很多人春节期间春节前吧会拍一套全家福、 嗯、 然后认真的他们就会去跑到照相馆或者是影楼请专业的摄影师来给他们做造型啊来拍照。这张全家福我相信他们一定觉得超级好看的， 而且很生活化， 他们可能觉得已经精心装扮过了，因为毕竟脸上还是带了妆的，但是我把脸给蒙住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 OK 的呀。 你觉得是 OK 的吗？我觉得吐槽点在于还是在于女生的下半身， 下半身本来是比较胖一点的，就不应该穿这么紧身的裤子吗？ 裤子我觉得还好，主要是鞋子。 啊， 你看到了吗？是这种及踝的短靴，高跟短靴。 嗯， 其实单从靴子本身来讲，它的这个靴型是今年冬季流行的。 七分裤、九分裤应该还挺好看的。 对，但是在搭配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就这种靴子，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面讲的时候，很多妈妈辈的人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的靴子我鞋柜里面多的是。 嗯， 这么多年了，我冬天都是穿这样的靴子。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搭的时候会很奇怪的搭配，比如说把这种本来就口裤口不是很小的牛仔裤， 嗯， 硬要缩到这个靴子里面去， 嗯， 然后就会导致靴筒那边非常不服帖，这是一种错误。其次还会直接配过膝的裙子， 嗯，对，会有这种， 然后尴尬的把小腿最粗的部分露出来， 是， 对吧？所以这张照片里面最大的吐槽点就在于这个裤子和鞋子的搭配。 如果搭配一双运动鞋是不是会好一些？ 对，就跟她老公一样，老老实实的穿一个板鞋， 嗯哼， 小白鞋或者黑的鞋子都没有问题。或者你如果一定要穿双靴子的话，你可以换小短裙， 嗯 ，A 字的小短裙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孩子身上那个红黑，那个黑色是不是也有点太大块了？ 他那个是毛衣的一个款式，就是一个黑色的爱心。我觉得你觉得有点突兀的原因是，它上面这个红色，下面配这个裤子颜色太浅了。 嗯， 就感觉材质和色彩都不是一个季节的。 是的， 以及这双鞋子的颜色也有点突兀。 这张照片是不是显得老公也有些太过于暗淡？ 就是三个人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配合， 嗯， 老公就红色元素只有那个围巾， 是， 对，如果三个人都穿上红色上衣的话，可能也会协调很多。 是的， 嗯，好吧，就是我豁出去屏蔽了我自己的朋友圈以后，从我的朋友圈照片当中挑选出的三个案例，涉及到成年人和小朋友，对，然后也是给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其实不见得说想要改造一套造型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嗯， 只不过你就像千里姻缘一线牵一样，你把这两种单品拉对了，牵对红线了，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糟糕了。 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呢，可能有些人也是躺枪了，都杵在我的脸，好，有些朋友也是躺枪了，你过年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自己以为自己精心打扮过了， 但是不要气馁，我们不是针对任何人， 嗯， 而是说想要帮助你，让你变得更加的时尚而已。 是的， 毕竟还有明年、后年、大后年，那么多的年可以过。 但是对于苗山，我们是真的有在针对哦。好朋友，好朋友啊！ 对，过分过分。好了，我们最后我刚刚讲到，明天是正月十五嘛，是这个春节，这个狗年春节的最后一天了。 嗯。 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元宵节的打算？稍后可以再来聊两句。但我们也先来看一看明星们准备在元宵节怎么来过。 过年传统就是除夕当天的时候都会一定要超过12点睡觉，就是让爸妈可以长命百岁嘛，所以从小我们跟着爸爸会这么做，然后一定会拜年，就是早些时候小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跪着拜年，真的是跪着，然后跟爸妈就是讲祝福的话，然后领红包这样，后来长大就没有了，但是都一定会有红包，就是一定都会互报，然后写上祝福的话，这个是 所以即使是我们认为的明星，他们在遇到就是这种传统佳节的时候，其实庆祝的方式也都非常的传统。 是 红包这个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没有抵抗力可言的。 是的， 说说吧，你今年收了多少红包？ 并没有啊。 哎，是不是很多人 自从工作以后都不会有了， 对吧？工作以后不会有人给红包了， 除非你有了下一代。 对， 嗯， 然后那是给他的，也不是给你的， 那也要帮他存起来嘛。 就是，所以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妈妈说来把红包给妈妈，妈妈帮你保管起来，等你要用的时候再给你，这种谎言也印证在我们自己身上了，是吗？ 对呀，家长也会很开心的帮孩子收起来的呀， 就会说来宝贝，谢谢叔叔阿姨，然后下一句是来宝贝给妈妈，妈妈帮你保管起来。 对，很开心哦。 好吧，那你有发红包吗？ 有有有有有有。 大概散出了多少钱？ 好几， 方便说吗？好几个亿。好，我知道了。好嘞，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提前祝大家明天正月十五都可以挑选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元宵或者是汤圆， 也别吃太多， 不好消化。 嗯， 但是我这一次作为一个南方人，我真的是特别用心的从家乡带回了我们的汤圆，我今年可以不再吃元宵了。 嗯，我并没有收到哦。 我只带了，我只给自己带了一份儿。 所以就你孩子和你老公都没有的份儿吗？ 啊不，就是我们自己家里人够吃。 嗯哼， 拜拜， 拜拜喽！ 元宵节快乐！今日潮流梦工厂就是这样啦。稍后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失去为你。